打电话。其实我们都已经结婚了，不好意思胡来。

心自然明亮，他来时躲不掉，他走得静悄悄，你不在我预料，扰乱我平静的步调，怕爱了找苦恼，怕不爱睡